这里面蕴含的信息量啊，要我说是我们开始浏览三字经以来啊，已经过去这么多句里头，就数这12个字信息量最大。无论是它本身包含的内容，还是从这几句话里面啊，三字经的作者所表明的这个态度，我们能够挖掘到背后的一些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也好啊，或者说主张也好，或者说啊有点这个小心思在其中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揣摩的，很有意思。经济名方肚子，我们毫无疑问的可以肯定一点啊，就是三字经的作者虽然说是谁一直有争议，但是呢这位作者一定是一位非常忠实的儒家思想的继承者，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他呢多年来也一直被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启蒙教材。那么三字经的作者在把儒家的几部典籍都给孩子们介绍完了以后呢，开始啊介绍其他的一些思想了。而且呢人家把这话说得很明确，叫什么经济名方读子，儒家的这些典籍啊，这些能够称之为经的著作，你们先把它搞明白，才可以再去读子啊，就是其他的这些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我们不妨把这个话说得再直白一点啊，用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你要先来学习儒家的这些典籍，确保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啊，都已经统一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上之后，哈哈，这个思想在你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了，你才可以再去接触其他的思想。为什么？我们知道诸子百家的这些思想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成体系的这个理论内容，如果说不是已经把你的这个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那么作为儒家学者来讲，他肯定觉得自己这个想法是正根啊。如果不是把你的思想已经统一到这个正根上，就去接触其他的学说，很有可能你会跑偏，说白了就是担心你被别人带跑了，你不相信我这套，你信别人了，那可不行。我们知道诸子百家的思想，我们今天啊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评价去评判，每个人都有他可取的地方，但是在当时这些思想百家争鸣的时候，互相之间这个攻击其实是很厉害的啊。包括说儒家思想，我们想儒家思想一直不是强调这个贵和上中嘛，强调这个中庸啊，哎，但是儒家思想的这些传人批判起其他的学术流派思想的时候，那言辞可也是非常激烈，甚至于有些刻薄的。咱们就拿孟子来说啊，在这个孟子《滕文公》这篇文章里面呢，孟子明确地说过这样的话，说什么呢？杨氏为我是无君也，莫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里说的杨氏呢指的是杨朱啊，墨氏呢指的是墨子，那包括墨子这个墨家，我们后面诸子百家介绍的时候也会专门的提到啊，这同样都是大思想家，也是非常在我们中国这个思想史上要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学术流派。可是孟子呢攻击起人家来，这个言语是一点儿都不客气的。这还是儒家思想集大成者啊，我们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啊，他直接的这个言论，我们可想而知。那么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位继承者，三字经的作者在编纂这样一部儿童蒙学读物的时候呢，有一些私心啊，这个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但是令我们今天读来啊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三字经的作者的这个小心思动的，很好玩。我们之前其实在提到儒家思想的这些典籍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字经的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凡训蒙须讲究，详训古明句斗啊，一定要讲究，一定要把这里面的这些细致的内涵都讲清楚啊。说到六经的时候呢，是什么？诗书易礼春秋，好六经当讲求啊，一定要深钻啊，钻明白了，钻透了才可以。可是到了诸子百家其他人的思想的时候呢，三字经的作者是一个什么态度啊？经济名方读子啊，先把儒家的典籍拍实了啊，确定你这思想不跑偏，才可以读诸子百家其他人的著作。接下来这六个字就更有意思了，撮其要，记其事啊。儒家的那些典籍是要深钻要钻透，但是诸子百家其他人的思想和著作呀，撮其要， 大致知道他的主要想法、主要思想是什么就可以了。记其事，也甭深究啊，就把他们干了些什么事儿、这些典籍里头记录了什么事情，当故事听起来就完了，别去深抠。这么一个想法，我们说这个小心思动的呀，让孩子们，尤其启蒙阶段的孩子，他还没有辨别的这个能力呢啊，那基本上肯定老师怎么说也就怎么听了，这样呢，确保啊传下来的这个思想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我们说三字经的作者这个小心思动的，我们今天尽量的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啊，可以理解，但是呢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又不是说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儒家思想继承下来，可以让孩子们呀对于诸子百家的思想同样也照着之前我们说学习儒家的典籍一样去深入的了解。因为诸子百家每一个人的思想里啊，都有着可贵的闪光点，都是我们中华文明思想史上璀璨的明珠。百家的思想都要去了解去学习，百科的知识也都应该掌握，这一点呢对于今天我们给孩子啊进行这个启蒙阶段的教育来说，家长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呢都已经有共识了。您别小瞧我们的曲艺作品，咱们就拿相声来说吧，我们的相声演员的关注点呀、往往呢也是非常广泛的，在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啊有很多涉及百科知识的内容，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来一起分享几段。首先我们请上李伯祥先生和杜国之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综合之最。 这个这回啊说段相声， 我们俩还没表演呢，观众就这么样热情欢迎， 哎， 说明我们首都的观众 嗯 热情礼貌， 对， 文明好客， 哎， 当然了有很多观众也认识我们俩人， 我们经常来， 虽然如此也应当礼貌一下，做个自我介绍。 对， 我姓李，我的名字叫伯祥， 这是他 总称，我叫李伯祥， 嗯， 大家都认识。 哎， 我们这位胖演员目标比我大，大家就更熟悉了， 也有认识我的， 大家都认识的。 对， 这个您看就跟提笔忘字一样。 嗯， 您贵姓来着？ 我姓杜 啊。还姓着杜呢？ 所以还姓着杜。 就说天这么热，你也不嫌烦得慌。 这跟天热有什么关系？ 姓杜， 哎，原来就姓杜。 百家姓有吗？ 有啊。 哪句呀？ 杜阮兰敏。 哦，木字旁这边一土字。 哎， 杜鹃花的杜。 对， 杜绝缺点的杜。 嗯， 姓杜不错， 就是 挺好。 哎， 您叫什么行子？ 这什么行子？ 不能光姓杜啊，您多少得有一行子。 人有说行子的吗？ 那应当怎么问呢？ 叫什么名字？ 哦，对，您叫什么虫子？ 虫子。哎，嗯。我说你什么舌头？ 舌头差点、 嗯、 这两天天热，舌头反潮。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哎，我叫杜国之， 天津的名演员。 不行， 大家都认识。 嗯， 杜国之这是您的艺名。 对， 您原来还有个名字。 那当然了， 原来您不叫杜国之。 对， 您的原名叫 杜瑞涛。 对，学名叫 杜志高。 对，笔名叫 杜金彪。 哦，匪号叫 坐山雕。 哎，我呀， 哎呀，还有鼓掌的了， 欢迎你。 我叫坐山雕，你叫一撮毛。 不说不笑不热闹， 有问匪号的。 说句笑话， 嗯， 笔名叫 就叫杜金彪。 杜金彪经常见到这个笔名， 是吗？ 有时在报纸上、刊物上看到您的文章和您的作品。 哎，我倒是经常啊写几段相声。 这个演员不简单， 嗯， 能表演，能够编写， 对， 能写作， 嗯， 我得向您学习。 甭客气， 我最近也正在搞写作呢。 哦，您也在写相声？ 写相声写不过您， 嗯， 我写了一本书。 什么书啊？ 我这本书的名字叫《综合之最》。 综合之最， 我写的书。 你先等会儿吧。 干嘛？ 我听着新鲜。 哪点？ 我知道有世界之最。 哦， 中国之最。 对， 卫生之最。 有 什么体育之最？ 嗯， 从来还没听说过什么叫综合之最。 这您水平低，见解少，您就不理解了。 嗯， 因为我这本书写的丰富太全面了。 哦， 其中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全世界的，什么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文艺、科学、世纪、名胜古迹，无所不有。 啊， 总而言之，别人想不到的我都想到了，别的书本上没有的我这都有了。一句话，我这本书太丰富了，太综合了，叫别的名字都不合适了。我想了半天，研究一晚上，得了，就叫综合之最了。 哦， 嗯， 行了， 啊， 听明白了。 嗯， 听这意思，您这本书还真不错， 写得好。 跟您商量商量。 干嘛？ 我这人呢，

刷啦啦敲响听竹、 单弦儿，嘿， 夜深夜人寂静，晚来无声。老一宿何处悲伤，稻草庐恍如那海门潮涌，千江浪，恰好似那万马奔腾散路途。光闪闪，青灯一盏，摇树岸，冷森森寒气息，人亦不舒。唤童出户留神看，童子归来说送祭物。但只见碧落悠悠青豆残，银河耿耿月儿孤，寒中悄远似鸿雁叫云图，原来是风弄把交锋围住。嘟噜咚咚一根咚 啊，这行了，别弹了。您这是古文吗？ 我这是插曲儿 啊。插曲儿啊， 反正都叫秋声赋呗。 那哪行呢，这你这连唐宋八大的文章你都没读过，你是不懂这个。你要在万商说呀，你呀更不知道了。 哪点不知道？哪段没唱上来呀、啊、 要说点史记你懂吗？ 什么 史记？ 你再说一遍。 史记？ 这还蒙我呀、啊、 那怎么了？ 读音都不对 啊。不对， 是史记 啊， 那叫石矶。 石矶 咱们懂，不过这路病不好治。石矶奶矶大肚子脾矶，这得找按摩针灸啊，管事儿。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啊，史记，历史的史啊，笔记的记。在史记里头有这么一篇呢，叫《伯夷列传》。 你来来，我听听。 你看，又他听听。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即父卒，叔齐让伯夷。 别说了，别说了、 啊。怎么了？ 词儿不对，没法唱。 怎么着？这也唱 啊？这当然了，他有他的调啊。 好吗？我看这问题啊，都出在这调上了。大概这也有伴奏吧？ 需要伴奏的。 是三弦啊？是琵琶呀、啊？ 三弦琵琶是不行喽。 啊、哦，是什么？ 这需要用京胡伴奏。 哎，你就说胡琴得了吗？这个？ 哎，唱出来这个调 啊？怎么个调？ 昔日那里有一国孤之君， 到什么全会啊？ 伯夷叔齐二大贤人， 还真够味儿。 都只为孤之君身染重病， 有点意思。 创口罩，名次啊是即为君， 越唱越得意。 那伯夷虽父命不肯因那云，那叔齐分章有意，不能够单成、 啊、 这一国此无门无有宗啊，因那一国也逃出了后宅门。 哎，他行了行了，你别唱了，别唱了，这行了、啊、你这是宝莲灯二堂舍子啊。 对，伯夷叔齐孤竹君。 什么呀？ 一点错没有。 干嘛没错啊？我说史记这是一部书 啊。是，宝莲灯也有本子， 作者是有名人物啊。 是，我学的也不是无名之辈啊，严居鹏严派。怎么样？ 我说的史记的作者 啊， 作者你懂吗？ 作者懂啊。作者我知道。 谁呀、 啊？刘彦昌。 刘彦昌。 嗯， 还王桂英呢。